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29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5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昨天内蒙古满洲里新增19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满洲里禁止人员车辆离满。 京城京市今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早晨能见度不佳，下午空气转优凉。 国内方面，2022国考上周末开考，142.2万人参加考试，平均46个人竞争一个岗位。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好妈妈的定义不该绑架妈妈们。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日增确诊病例超过51万例，累计超2.6亿例，多国宣布应对新变异毒株措施。 财经资讯，1到10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61.8万亿，同比增加10.5%。 前沿科技，意大利科研团队发布全球首张奥密克戎毒株图片，多个疫苗厂家已着手应对。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上线服务游人。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满洲里的疫情情况。昨天0点到下午4点，内蒙古自治区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都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其中有2例是由前天确诊病例诊断的无症状感染者转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的上述人员已经转运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相关流调排查等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从昨天开始，满洲里是新增一个高风险地区，一个中风险地区。满洲里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为了严防疫情传播，当前满洲里已经对所有的离满公路卡口进行了严格的管控。除了生活保障车辆经批准之后出入之外，所有的人员车辆禁止离满，取消所有航班，铁路列车也会陆续停运。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已经向内蒙古派出了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跟满洲里疫情相关的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黑龙江齐齐哈尔通报，昨天该市所辖讷河市对省外返回人员核酸检测时呢，发现了1例无症状感染者。官方公布的行动轨迹显示，这名感染者11月23号晚间从满洲里站乘坐火车，24号清晨抵达齐齐哈尔火车站。 齐齐哈尔市昨天启动疫情防控紧急状态，要求讷河市全面启动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对讷河市全域进行封闭管控，停止一切不必要的人员活动，尽快切断传播链，全力确保疫情不溢出。按照齐齐哈尔市的官方要求，齐齐哈尔市公路客运总站昨天开始关闭。 那么这两天疫情的热点啊，还在于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近日呢，南非发现新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引发了全球的高度警惕。就在前天晚间，香港卫生署特区政府卫生防护中心宣布，香港已确认2例阳性病例感染奥密克戎，这2人住在香港机场富豪酒店同一层，一名是本月11号从南非抵达香港的36岁男子，另一个是10号从加拿大抵达香港的62岁男子。经分析，源头是由南非抵港的那名旅客，那么他们早前呢都已经接种过新冠疫苗。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从昨天开始，由非洲南部八个地区抵港的香港居民必须到检疫中心进行7天的检疫，必须每天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目前，非洲南部八个地区并没有直航客机抵港，但是香港必须严阵以待，采取最严格的防疫措施，防止病毒流入社区。 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危害性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判断，需要随时注意，但是现在还不会采取比较大的行动。 现在只是刚刚出现，那么它的传播看起来还是比较快，主要还是在南非开始的，当然在香港也出现，因为它的分子这个基因的检测呢，发现它在受体结合部位有比较多的变异点，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性，它传播会有多快，它会不会使得疾病更加严重，以及是不是要针对它来进行疫苗，还要根据情况。现在为时太早说的，就是它的危害性现在需要一个时间的判断，所以我们随时注意它，但是呢现在还不会采取比较大的行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注意对南非有关地方来的这些人的一个防控。 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说，奥密克戎变种是病毒进化的产物，可能是在免疫功能缺陷者体内经过了长时间的携带最终进化而成，由于携带病毒突变点比较多，在传播上短期内超过了其他的病毒株，被世卫组织列为密切关注变异株。 张文宏医生认为，南非这次病毒株序列公布的总量不多，奥密克戎是否会对目前初步建立起的人群免疫构成威胁，还需要2周左右的观察时间。但他表示，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是可以应对各类型新冠变种的。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先来关注天气。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本周呢，北京会陆续迎来雨雪、大风还有降温天气，深冬的氛围感愈加浓厚了。预计今天白天北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白天最高气温50摄氏度左右，早晨呢能见度还不太好，有阴冷感，出行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还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那到了今天夜间，强劲的北风会逐渐登场，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阵风会达到6-7级，日最高气温仅有6摄氏度，最低气温会达到-5摄氏度，风大天寒，体感呢可能会达到咬牙跺脚的一个状态。 那受到冷空气渗透的影响呢，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会逐步缓解，下午的时候扩散条件会进一步转好，预计空气质量逐渐改善到优良水平。 那这个雨雪天气不仅仅是再次侵袭北京，未来3天我国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也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其中的东北地区南部和东部呢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或特大暴雪，请大家注意防范。 万物凋零的冬季也能开展异物植树活动。这树受得了吗？其实北京已经形成了春植、夏任、秋腐、冬防的异物植树品牌，一年四季都能够尽责。近日北京冬季首次大规模的尽责活动在北三环的马甸桥附近双秀公园开启了。 在双秀公园东门附近的互联网加义务植树基地有20多组亲子家庭陆续来到现场，小朋友们摩拳擦掌、扫落叶、挂小鸟喂食器，给小树穿上冬衣。 负责人说，千军万马奔京郊山区亲手挖坑种树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在新形势下，义务植树呢不仅要大地植绿，更要实现心中播绿。近年来，为了让居民植树尽责更加便利，首都已经建成了5级基地36处，不断地细化8大类37种尽责的形式，形成春植、夏任、秋腐、冬防4季尽责的北京品牌，变一季植树为全年尽责。 要说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周年，40年来首都各界1亿多人次植树2.1亿株，植绿、爱绿、护绿的生态文明意识已经在全市蔚然成风。全市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2.83%提高到了现在的44.4%。 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通惠河上再添一座跨河桥。今天早上呢，定福庄西路南延将会正式通车，两岸的居民就告别绕路出行的历史了。 得介绍一下这块啊，东五环外通惠河南岸坐落着占地25万平米、建筑面积约83万平方米的北花园回迁安置小区，居住着约2.5万名居民。那一河之隔就是传媒大学地铁站，但是居民出行呢，只能向西绕道，经过花园闸桥，多走大约1公里的路才能坐上地铁。居民们都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出门绕路的历史。 为了回应市民期盼，按照朝阳区政府道路建设规划，定福庄西路南延道路工程在2019年12月15号正式进场施工。该工程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建设一座长75米、上跨通惠河的桥梁，名为惠福桥。 那么新建的跨河桥啊，十分宽敞，双向设置4条机动车道，两侧呢各施划了1条4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由绿化带分隔，道路两端呢还设置了5米宽的人行步道，进一步完善朝阳区五环外南北方向的道路路网系统。 北京市医保局发布通知，增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等7家定点医疗机构为 A 类定点医疗机构。新增的定点医疗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保险服务水平，严格控制医疗费用，更好地为参保人员服务。 那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参保人员不用选择直接就医的医疗机构包括39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4家中医定点医疗机构、160家专科定点医疗机构以及2200多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进入国内方面，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笔试在全国31个省区市、70多个考点城市同时举行。本次招考计划招录3.1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500人，共有212.3万人通过报名的资格审查，最终142.2万人实际参加了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为46:1。 那么据考生回忆说啊，今年行政能力测试很注重考察考生对时事政治科技热点的掌握情况，比如说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新冠疫苗、天问一号、脱贫攻坚等都出现在了考题当中。申论是国考笔试的重头戏，副省级试卷的主题呢围绕着创新未来展开，地市级的申论主题是融合发展等等。 国考报名人数持续走高并不意外，但是今年国考最热岗位确实出乎人的意料啊！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1级主任科员及以下成为了今年最热的岗位。数据显示，一共有20602人报名，最终仅仅招录1个人，达到了20000挑1。职位的报名人数创下了历届国考的新高。 可能很多人也在想啊，西藏阿里这个岗位为什么会成为香饽饽呢？专家分析说啊，在今年的报名的16746个职位当中呢，只有这个岗位为3不限，也就是说不限专业、不限工作年限、不限政治面貌，所以说门槛比较低。不少考生也希望通过报名这个岗位啊，获得笔试经验，为之后的省市公务员考试积累经验。 我们再来关注患者重复检查这个问题呢，有望得到改善。国家卫健委近日就《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的互通和互认。 那这一办法中提到的检查结果呢，是指通过超声、X 线、核医学等手段对人体进行检查所得到的图像或数据信息。检验结果是指对来自人体的材料进行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化学、血液学、细胞学的检验所得到的数据信息。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标志统一为 HR， 比如全国 HR、 京津冀 HR、 北京市西城区 HR 等等。未按照要求参加质量评价或质量评价不合格的检查检验项目不得标注。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时间来到了7:55，接下来呢，关注天气，我们一起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说这一周，尤其是周一周二，要达到那种咬牙跺脚的状态。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 好的，应该是没那么严重吧。 啊， 为什么讲呢？首先，现在呢，冷空气这个整体啊，还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有所减弱，这是第一。第二呢，暖湿气流啊，也不是特别好。比如说今天早晨报的这个降水，今天早晨报的降水呢，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就目前的情况看，有肯定是会有点的，但是呢，时间是偏晚，降水时间也偏短。为什么这么讲呢？到目前为止，现在咱们北京上空还是中高云，它是不支持降水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降水的区域还在河北的西北部地区，那么它逐渐的东移，在东移过程当中，这个强度呢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说呢，就目前来看，出点降水有可能，但是话呢，降水强度非常弱，也就是零零星星的有点降水，而且呢，时间也就是维持2到3小时。那么到达城区的时间呢，在中午前后，下午呢3点钟左右，差不多就可以停止了。所以说呢，今天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降水的，应该是呢还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或活动。由于这个能见度不好，您现在都是1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对光照影响比较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天气有点阴冷，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主持人， 我这个为了看看咬牙跺脚到底是什么状态，我穿的还少。我身旁的李瑞为了不让自己咬牙跺脚，穿上了特别厚的衣服。 昨天连线 那就有点热了。 对， 昨天连线的时候说还挺冷的，所以马上把这个长的羽绒服都掏出来了。 那刘工，未来几天天气总体情况怎么样？请您再简要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未来呢，这个就是2号，就是基本上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原来呢预计这次冷空气呢要比这次强，但是呢现在看来在移动过程当中还是有所减弱的，所以降温幅度也不是很大。本周工作日呢基本上最高气温都是在个位数，大部分时间应该是6-7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在-3到-5度之间，到不了咬牙跺脚的地步。 好，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好，感谢刘工啊，当然了，这个降温还是来了，多穿点没毛病。 没错，省得感冒。 对， 啊， 来说一说今天的具体预报啊，今天早晨到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的天气，偏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空气质量今天不错啊，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绿水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院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惊喜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眼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全球日增确诊病例超过51万例，累计超2.6亿例，多国宣布应对新变异毒株措施。 今明两天，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将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 财经资讯，1到10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61.8万亿，同比增加10.5%。 前沿科技，意大利科研团队发布全球首张奥密克戎毒株的图片，多个疫苗厂家已着手应对。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上线服务游人。 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双奥荣光，奥运藏品启动全球征集。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防控。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6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21万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9777例，新增死亡病例6270例。 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波兰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美国、墨西哥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 近日，严防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扩散成为了全球防疫的新目标。目前，欧洲多个国家报告了多起关联确诊病例，全球已有几10个国家和地区宣布限制与南非以及其周边国家的航班。 以色列呢，更是规定从29号凌晨起禁止外国人入境，成为第一个为防奥密克戎而重启封锁国境的国家。以色列正在追踪大约800名近期从非洲南部回到以色列的人员，以确认是否有人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并且借助用于反恐的手机方位追踪技术来追踪感染者。 昨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报告，在2架从南非飞抵荷兰的航班上，机上624名乘客全都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其中61例检测结果呈阳性，已经检测出13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未来，随着对更多病例进行基因测序，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可能还会增加。 当地时间27号，英国确认2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将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所有的国际旅客在抵达英国之后的第2天都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在得到阴性结果之前需要自我隔离。奥密克戎毒株密接者必须自我隔离10天。加强在商店和公共交通设施的口罩令，考虑为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法国卫生部长维朗昨天表示，目前的法国本土还没有奥密克戎的出现，但是鉴于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已先后发现了相关病例，因此他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或已经在法国传播，法国本土检测到这一变异毒株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很可能已经在美国出现，但是尚未被发现。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宣布，美国将会从29号开始限制来自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家的旅客入境。 澳大利亚卫生官员昨天表示，在对两名从南非飞往悉尼的乘客进行检测后，澳大利亚首次出现奥密克戎毒株。 在奥密克戎变异株让全球多国神经紧绷，迅速对南非实施旅行禁令的同时，南非正在严阵以待，设法应对其在国内的迅速传播。短短两周内，奥密克戎就让南非从低传播期进入到新增确诊病例的飙升期。 上周五，南非新增确诊病例2828例，是上周三的两倍，是两周前的6倍以上。新增病例当中有2173例来自人口最密集的豪登省。南非目前仅有约40%的成年人接种了疫苗，而在20到40岁年龄段的人群当中，这一数字还要低得多。 南非这波疫情最初与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一个学生群体的感染事件有关，后来感染者迅速增到几百名、上千名，并从首都扩散到附近的约翰内斯堡。 据南非卫生官员表示说，诊断性测试表明，这些新增病例当中可能有多达90%是由奥密克戎导致的。早期研究表明，奥密克戎的 R 值为2，这就意味着每个感染者都有可能将它传播给另外两个人。 由于该毒株有50个极不寻常的突变，包括32个尖峰蛋白，因此呢，科学家们担心它可能比德尔塔毒株传染更快，并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本月初，库切医生最先上报了奥密克戎的相关病例。他说，这些患者多数是健康的成年男性，因身体极度疲劳而前往就诊。 那也有分析人士说啊，第四波疫情之所以早于预期的12月份到来，那是因为南非政府此前允许在11月初的全国地方政府选举前举行大型集会，没有遵守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要求。 昨天，捷克总统泽曼在布拉格市郊的官邸拉尼庄园任命公民民主党主席彼得·菲亚拉成为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由于泽曼在本月25号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按当前的防疫规定需要进行14天隔离，因此卫生官员反对两人进行常规会面，任命书由总统提前签署并消毒。 任命仪式将会在一间有2个入口的房间内进行，总统和其他的在场人员呢将被一道有机玻璃墙隔开，分处于2个隔间之内。总统和后任总理可以看到彼此，并将通过音频设备进行对话。 两人不会有直接接触，不会握手或交接文件，所有在场人员都必须佩戴口罩，房间彻底消毒，并将保持良好通风。 今明两天，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将会在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会议将会评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续成果落实和中非团结抗疫情况，规划未来3年及更长一段时间中非关系的发展方向。 成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间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中国对非合作的一大品牌和国际对非合作与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 新冠疫情冲击世界，中国第一时间驰援非洲。从2020年起，中国向非洲53国和非盟提供了120批检测试剂、防护服、口罩、隔离眼罩、呼吸机等紧急抗疫物资援助，向17个非洲国家派出了抗疫医疗专家组或短期抗疫医疗队，彰显了中非命运共同的兄弟情谊。 本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这两天，论坛55个成员方克服困难，再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这本身便向世界传递出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疫情之下，中非合作如何更加紧密？白皮书发布透露出哪些内容？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的分析。 我们看到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对非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2018年北京峰会，中国和非洲的领导人达成共识，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而当时呢，中非双方一致同意要加强“一带一路”的合作。而截至目前，几乎所有的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 都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而同时呢，大家更加关注到的是，在疫情蔓延的情势之下，抗疫合作其实是见证了中非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的举措。在2020年6月，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举行，其实呢，大家也会观察到元首外交一直在引领中非在团结抗疫方面的一系列的努力。同时呢，在中非抗疫的艰难时刻，彼此都在为对方提供坚实的支持。尤其是中国强调要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抗疫的过程当中，中国都在提供真诚和坚实的帮助和支持。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开展联合生产等一系列的举措，是在以实际行动支持非洲抗疫进程。不管是抗击疫情还是恢复经济发展，中国的真诚和担当都是非洲民众所见证的。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中国外交从1991年开始有一项优良传统，中国外长每年年初首访，目的地必然选在非洲。而白皮书的发布再次证明中非传统友好基础深厚，中非务实合作生机勃勃，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务实高效，而中非交流合作一直是走在国际对非合作的前列。而同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白皮书是在以事实展示中非合作的实质和全貌。近时期我们仍然会注意到，针对中非合作，国际上有一些杂音，刻意的对中非合作进行抹黑，对中非合作进行干扰。所以这一份的白皮书对相关的这种错误的言论和背后的阴险的意图在进行澄清，同时也在进行回击。而另外呢，中方再次强调的是中非合作开放包容的性质。就像中方所说，非洲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并非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英吉利海峡难民船倾覆事件发生之后，英法外交冲突加剧，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希纳斯昨天声援法国，称既然英国已经脱离欧盟，那现在就应该自己解决，自己决定如何管理边界。 来介绍一下，上周三一艘难民船在英吉利海峡倾覆，造成27人死亡。英法两国就此爆发了又一场口水仗，让本就因为捕鱼权等问题恶化的英法关系雪上加霜。那么昨天呢，法国将英国踢出了刚刚举行的欧洲难民问题会议。 虽然已经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但是英国呢仍在向法国施压，要求就难民问题采取联合行动。英国认为打击偷渡活动的组织者，也就是那些蛇头，是应对难民问题的重要方法。英国有意向法国派遣一支由30名特种兵组成的精锐队伍，在人口走私组织当中担任卧底，以解决难民的相关问题。不过呢，法国能否接受这一提议还不得而知。 好，国际方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秘鲁的地震。当地时间28号清晨5点52分，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的6点52分，在秘鲁北部发生了7.3级地震，震源深度131公里，地震持续了40秒左右。秘鲁首都利马、秘鲁邻国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多个城市都有强烈震感。 秘鲁国家民防局发布消息称，强震已经造成孔多尔坎基省等3个省的多个城市供电大面积中断，许多商家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目前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还在统计当中。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张梦莹。梦莹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情况。 好的，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元指数首先震荡上行，在周三涨至16个月新高96.94，而在周五显著回撤，日内下跌0.72%，将上周前4个交易日的涨幅全部跌去，当前运行在96一线。上周来看，美元指数得到了表现良好的就业、零售等经济数据的支撑，并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连任提名，加强了市场对美国明年升息的预期。因此在前4个交易日，美元指数延续了前期涨势，来到了自去年7月以来的高位。 但随着南非报告了新冠变种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投资者担忧情绪回温，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金融市场纷纷相继大跌。周五道指大跌2.53%，为本年度最大单日跌幅。布油期货下跌9.5美元，跌幅为11.6%。美债收益率日内下行超过13个BP。突如其来的新冠变种毒株目前已经令包括美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重启了封锁措施和入境限制。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对经济复苏的担忧以及新毒株令美联储推迟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共同影响了美元的吸引力，令美元指数在周五出现了较大跌幅。后市来看，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失业率数据将更直观地显示美国当前的经济复苏现状，而新毒株的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上周五的走势或许包含了部分过度恐慌的因素，因此个人认为美元指数不会大幅度的下跌。技术图形上看，下方均线呈多头排列，并且在布林通道中轨95.201线存在支撑，预计美元指数将维持在95到98区间内高位震荡。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英镑对美元的走势。 好的，上周英镑对美元整体下跌，全周录得跌幅0.8%，仅周五小幅翻红，周中收报在1.3339。展望后市，英镑延续前期跌势的因素仍然未变。首先，从基本面来看，英国经济复苏情况并不明朗。最新公布的三季度 GDP 同比初值、制造业生产指数等较前期均有不同程度下滑。而在就业市场有所恢复的情况下，通胀形势却不容乐观。其次，市场对英国央行本月没有加息感到失望，而叠加新冠变种毒株引发经济恢复势头放缓的担忧，投资者进一步降低了英国央行12月升息的预期，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英镑的下行压力。此外，英欧贸易争端也是长期以来笼罩着英国经济复苏的阴霾，令英镑汇率持续承压。综合上述因素叠加年底强势美元的影响，个人认为中短期英镑将继续维持弱势。从日线图形上看，英镑对美元处在今年5月份以来的下行通道中， MACD 绿色动能柱持稳，上方阻力较大，短期内看向1.321线。主持人， 好的，请您再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36，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6.83，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51.4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50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8.97，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5.27。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孟莹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会。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 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2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周末公布了今年1到10月份我国物流行业的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到10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8个百分点，两年年均增长6.5%。 从这一数据看出呢，随着宏观层面保供稳价和实施实体经济发展政策的力度加大，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在此背景下，物流总体平稳，结构调整不断推进。 那随着今年以来物流供需持续恢复改善，服务价格持续攀升，目前的物流收入规模持续扩张，企业经营状况也有所改善。从不同运输方式来看，当前海运运输市场行情继续向好，综合指数高位上涨，公路运输物流市场稳中趋升，价格水平小幅提高。 11月27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阳在第19届财经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认为2022年我国宏观政策会相对宽松，还会采取积极的应疫性的政策，使得中国经济运行行稳致远。 李阳表示说，202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稍微比较克制，这对今年的经济走势有收缩性影响，但同时呢，也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使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形势时呢，我们的弹药都比其他国家要多很多，这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运行的体制机制条件。不过，从11月份起，各种宏观政策开始转型，所以预计在2022年，宏观政策会比较积极。 关于目前大家关心的全球通胀的问题，银保监会原副部长级干部于学军表示，这轮通货膨胀呢可能会形成较长的趋势，短期内难以平息。此外，大宗产品的大幅涨价以及由此推动形成的全球通胀预期，也是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需要重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周财经热点，来关注一下国家出台新政策促进老龄工作，养老产业迎来加速发展期。央行表示，收款二维码不影响消费者支付体验，新型变异新冠病毒触发了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等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近日，国家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到，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这也意味着中国养老产业发展风口正式到来。26号，平安人寿就发布了预享财富、预享金瑞保险计划，其中养老版将投保年龄上限放宽到75岁。养老金快速给付的特点，能及时解决养老开销，递增给付还能帮助保持养老生活的稳定。数据显示，到2020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2.64亿人，占比18.7%。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30年，中国养老产业的规模将达到13万亿元。日前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27号，人民银行表示，这种说法是误读。使用码牌或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而消费者日常支付体验不会受到影响。消费者在早点摊购买煎饼仍然可以使用扫码方式。如果卖菜的商家此前就已经使用了经营收款码收款，也不影响任何经营。受南非等国报告新型变异新冠病毒等利空消息影响，投资者对经济复苏前景感到担忧。26号，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全球主要股指、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下跌，避险需求上升，推动欧美多国国债收益率走低。26号，美股遭遇史上表现最糟糕的黑色星期五。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1649.9亿元，同比增长42.2%，比2019年同期增长43.2%，两年平均增长19.7%。针对近来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国家知识产权局26号表示，从法律上讲，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这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且收取加盟费。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财经资讯还是一条录音新闻。为了响应国家的双减政策，近日呢，抖音、淘宝、快手等多家电商平台下架了 中小学学科课程、教育培训行业、直播卖课、电商卖课的大规模营销成为了历史。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近日，抖音宣布禁止发布学龄前和中小学学科类课程，禁止营销非学科类课程。淘宝、快手、京东等多平台也纷纷下架学科类课程产品。在双减之前，已经存在四大类网络教培企业，包括腾讯课堂、网易公开课等综合类，作业帮、猿辅导等辅导工具类，火花思维、洋葱数学等数学类，和新东方在线、阿卡索外教等语言类。之后，教育内容也成为抖音、快手等大流量短视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催生出大批网红名师，一元课程、9块9课程层出不穷，热门课程销量上万，明星加产品的直播带货模式也踏入教培领域。现在监管之手伸向了网络平台，抖音快手不再是学科类培训的避风港。业内专家分析，结合教育部门禁止广告营销、限制培训市场、营改非等系列双减治理举措，对于全网各个平台上学科类内容的整顿是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培训机构网红老师直播代课模式将逐渐消失，政策已显露出做教育但不能做生意的明确态度。 好，接下来目光回到北京，我们来说说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了解到，11月27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小米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宣布小米汽车落户北京经开区。 据了解，小米汽车将会在经开区分两期建设整车工厂，工厂累计年产量预计为30万辆，一期和二期的产能全都是15万辆。预计2024年，小米汽车的首车呢将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线，并实现量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菜价方面，进入到11月底，北京蔬菜供应形势好转。从新发地现场可以发现无论是冬储菜、北方设施蔬菜还是南方菜，整体价格都出现了一个下滑的趋势。有新发地的商户介绍说，一些蔬菜价格还出现了倒挂的现象，就是说地头收购价比较高，但运到市场呢被迫降价促销，其中就包括了尖椒、柿子椒等。 对此呢，新发地统计部门的负责人刘通表示，北京冬季蔬菜供应经过前一段供应不足的困难时期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向好了，后期的供应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强。从数据来看，据北京新发地统计，11月26号，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0元，比上周同期下降2.37%。 刘通表示说，随着蔬菜价格整体出现松动，意味着菜价缓慢下行的态势开始形成，特别是在前期因为种植期推迟而造成上市期推迟的蔬菜，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呢，会逐渐形成批量上市条件，整体价格的下行通道已经被打开。 财经资讯啊，我们来关注一个现象啊，不知道大家在比如说看一个什么视频呢，前面有这个广告啊，就有什么1元能够理财，1元就什么让你工资什么翻倍，或者让你不再依靠工资，就是理财课有可能变成节财课。某些1元理财训练营背后是有很多陷阱的。最近媒体报道，95后、00后的年轻人呢，在很早的时候形成了这种理财意识，认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虽然他们还没有积累可观的资产，但是呢，也是积极的试水。所以说，理财课呀、财商课的在线教学课程就应运而生。但是，不少主打低价的在线理财课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猫腻的。 对，您想发财，别人还想通过您发财呢。 嗯， 书里发现啊，有的理财课呢，售价低到1块钱，实际上啊，却不传授有价值的理财知识。与其说在讲课，不如说就是在推销。而投资者一旦受到诱惑掏钱购买了那些高价在线理财课程，又会遇到像维权难、退款难等相关问题。 更为可怕的就是当前呢，有的在线理财课呀，非但不深耕教学设计，还一味的拉人头，呈现出一种网络传销的色彩。随着区块链、元宇宙这些概念的走红，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呢，也是忍不住啊，上前去蹭流量，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术去忽悠学员。如果学员没有基本的判别能力，就可能会落入传销式的圈套，不仅浪费了时间跟精力，还要为此去蒙受经济损失。 也提醒大家，在线理财课 不仅是一门知识课，还直接关系到参与者的钱袋子。因此啊，投资者在购买前一定要明辨是非，选择有公信力的平台和机构进行学习。 合格的投资理财课程不在于劝人入市，而是会帮助投资者呢树立健康理性的风险意识，从而在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里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实现个人财富保值增值的目的。如果相反，您就真的要小心了。 那财经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人物，澳门博彩业大亨周卓华涉嫌犯罪一案在昨天有了最新进展。11月28号，澳门特区政府司法警察局表示，该局侦破一宗涉及犯罪集团不法经营赌博及洗黑钱罪的案件，共拘捕11人。经审讯，周卓华已承认架设海外赌博平台。 澳门警方在此案当中搜获了大量涉案犯罪装置，扣押现金超过300万澳门元。警方还表示，将会以犯罪集团不法经营赌博以及清洗黑钱罪将有关人士移送澳门检察院侦办，并且会继续对此案深入调查，追及其他的在逃人士。 澳门特区政府昨天也发表声明表示，所有在澳门从事博彩业的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澳门的有关法律规定，对于涉嫌违反澳门法律规定的行为，必将依法追究，绝不姑息。 近日，澳门博彩大亨周卓华被浙江温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引发关注。根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此前的通报，以犯罪嫌疑人周卓华为首、张宁宁等人为骨干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涉嫌在中国境内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行为，情节严重。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前沿科技板块，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的变异毒株。当地时间11月27号，意大利罗马儿童医院科研团队发布了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全球首张图片。图片显示，与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拥有更多的刺突蛋白突变，这些变异多样化，而且大部分都位于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的区域。对此，研究人员表示呢，新冠病毒通过变异进一步的适应人体，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变得更加危险。 世卫组织也在上周末强调说呢，依据科学家对新毒株基因序列的研究情况，还需要几个星期去了解这一变种对任何再研疫苗的影响。不过目前全球已经有多个疫苗的研发厂家呢，先后表示已经开始着手应对了。此外，世卫组织专家还强调说呀，物理防护对新变异毒株仍然是有效的，所以应该更加严格的执行。换句话说，咱们还应该注意勤洗手，戴口罩， 做好防护是必须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科研的领域。近日呢，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悟空号全海参 AUV 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完成了10896米的深潜，再次刷新了世界下潜深度的记录。 据了解，在今年年初呢，悟空号就已经在马里亚纳海沟创下了7709米的亚洲深潜记录，而在此次深潜项目当中，悟空号更是完成了10009米、10888米、10872米和本次的10896米四次超万米深度下潜。在这个过程中，悟空号成功突破了国外 AUV 在2020年5月份创下的世界深潜记录，并在此之后呢，顺利完成后续的海试验收。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AUV， 它就是无缆水下机器人的意思，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传统优势项目。而悟空号呢，作为哈工程科研团队的集大成者，更是在各方面做到了极其优秀。此次呢，悟空号的万米海试成功，不仅证明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在 AUV 领域顶尖的科研水平，更是标志着我国对于未知的深海踏出了崭新且扎实的一步。 悟空啊，潜到那么深的海底是去为了找金箍棒吗？ 能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以上资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我们都知道，从2021年1月1号起，大家在医院就医时就可以使用医保电子凭证进行扫码就医。关于医保电子凭证该如何使用、如何激活、有哪些功能等等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过相应的介绍。相继我们也收到了部分听众的反馈，提出一些关于医保电子凭证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就热点问题来聊一聊。 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的实行，使得社保卡不再是就医结算的唯一凭证。但是呢，参保人在申领电子凭证时，需要参保人已经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并已经通过了实名实人信息认证。 当参保人的社保卡在预挂失或补换卡期间，医保电子凭证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并且虽然医保电子凭证与社保卡是分别使用的，但发生的医保待遇是累计在一起的。 参保人在一次就医结算的过程中，如果在挂号时使用了医保电子凭证，结算时则是使用社保卡也是可以的。同一参保人在申领医保电子凭证时，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同时申领，并且在某一渠道申领医保电子凭证时所设置的密码，在其他的渠道也是通用的。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实体社保卡可继续使用，选用医保电子凭证还是使用实体社保卡，由参保人自己决定，不会影响医保待遇。并且在选用医保电子凭证时，参保人必须先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才可以使用。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我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正在申请帮忙就查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中国的第一一战取得了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一说昨天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经过内外兼修，以外表传统、内部科技的形象投入使用。那北京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今天也是上线服务游人了。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北京奥运博物馆馆长侯明表示， 博物馆做展览，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这是三个主题不同的。大家捐赠的时候，我们是有经过专家论证的，这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将来发展的问题，要在众多藏品中挑出这一类的放在哪里，那一类放在哪里。这些藏品呢，无论时间长短，总要跟观众见面，展现给大家，把这种奥运精神传承下去。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较量。在男子500米决赛当中呢，中国名将武大靖以39秒878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收获的首枚个人项目金牌。同一天，任子威还为中国队收获了一枚男子1500米项目的金牌。 之前啊，由于连续三个世界杯分站赛无缘个人项目金牌，武大靖呢也是压力倍增。对此，他表示说自己会努力克服和改正一些问题。本站比赛，他终于用金牌证明了自己。和武大靖爆发夺金不同，任子威呢一直延续着比较好的状态。这次夺冠也是他本赛季拿到的第三个个人项目的冠军。 荷兰站呢，也是北京冬奥会资格赛的最后一站，中国队将会全力争取拿到满额的冬奥会参赛资格。 那美国时间27号，休斯敦世乒赛迎来了1/4决赛，中国队啊大获全胜，包揽了女单四强的所有席位，这就意味着中国女单已经提前获得世乒赛的金牌。 在四场比赛当中呢，陈梦开场就打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气势，4-0轻松战胜了日本选手石川佳纯，王艺迪则是迎战3号种子伊藤美诚，最终王艺迪以4-1晋级。孙颖莎以4-0毫无悬念地淘汰了韩国的徐孝元，最后一个名额则是在中国选手内战当中产生，王曼玉4-0战胜了陈幸同，跻身四强。 那女双两队组合呢，王曼玉、孙颖莎、陈梦、钱天一也携手挺进四强。男双方面，林高远、梁靖昆晋级半决赛，樊振东、王楚钦惜败于瑞典名将法尔克组合。 混双比赛当中，林高远与美国一姐张安的跨国组合再进一步，以3-1力克2号种子法国组合贝勒松、袁嘉楠进入了四强。由于世乒赛不进行铜牌的争夺战，这意味着中美组合呢已经至少可以获得一枚铜牌，这将是自1959年以后美国选手首次登上世乒赛领奖台。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影方面啊。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10:20，《007无暇赴死》上映31天，总票房突破4亿。另外一部电影《铁道英雄》票房也突破1亿。截至目前，11月累计票房已突破17亿大关，预计本月最终成绩呢将比去年微跌5%左右。 再为您推荐一部电影《无尽攀登》，这部影片呢会在今年的12月3号正式登陆各大电影院线。 去年《攀登者》的上映呢，收获了满满的好评，不少影迷对胡歌和成龙共同扮演的阳光这一角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角色原型呢，就是我们的中国五腿登珠峰第一人，也是北京榜样夏伯渝先生。那这位以一生攀登珠峰为人生目标的残疾攀登者的传奇故事，将在电影《无尽攀登》纪录片当中把故事还原呈现在大屏幕上。 虽然《无尽攀登》不像悬疑科幻电影那样需要更多的开拍之前的创作构思，但是啊，这部纪录片幕后的拍摄难度却大大的高于一般电影。主演夏伯渝是有着丰富的攀登经验的，但是呢，对于摄影师来讲，这却是十分大的考验。在攀登的过程当中，他要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冒着冰雪还有风雪，还需要保持拍摄的全方位，拍摄团队的专业性要求十分高，所以说能够以纪录片的形式完美的展现到大荧幕前，这是十分值得大家带上朋友和家人到电影院前去观看和致敬的。 电影《无尽攀登》也同样是一部描述传奇人物的纪录片啊，讲述夏伯渝先生面对身体和年龄的重重困难，但是心怀登顶珠峰的梦想，在长达43年的时间里，5次向珠峰峰顶挑战，最终成功的传奇故事。 再来关注。长影旧址博物馆与上海电影博物馆联合，近日在长春长影旧址博物馆举行了彩色歌舞影片《东方红》的修复版首映仪式。 影片《东方红》拍摄于1965年，以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时的舞台演出《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蓝本，由著名导演王平领衔指导。 舞蹈史诗《东方红》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苦难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由当时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的艺术家集体创作完成。 为了让这部红色的经典作品焕发新的魅力，爱奇艺、厦门大学电影修复联合实验室运用人工智能修复技术，精准识别并且修复电影的彩色伤痕，整体提升影片的清晰度、流畅度，将单声道音频增强到 5.1 环绕立体声道的效果，全面提升影片的音质和观影的沉浸感。 那么据了解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呢还将在12月举办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电影节展映单元将推出更多已修复完成的红色经典影片，让更多观众感受其历久弥新的艺术价值。 近日，第43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在开罗歌剧院开幕，来自法国、阿根廷、突尼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00部电影参展。 本届电影节呢有4个主要的竞赛单元类别啊，主要奖项呢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剧本和最佳艺术贡献奖等。电影节将到12月5号结束。 好，北京时间8:50，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平谷区退役老兵杨建飞给我们讲一讲平谷区刘家河村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平谷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5月，目前共有志愿服务队300多支，其中区级服务队1支，镇街级服务队18支，村社区311支。他们在抗洪抢险、社会救援、疫情防控、垃圾分类、社区保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危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保持着军人本色，展现着新时代退役军人的风采。2008年退役，现担任独乐河镇刘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的杨建飞，同时还是镇里志愿服务站的站长。 疫情的时候，全是一些老兵，就是70多岁、80岁了，老党员还是，而且一直进的是8个小时，我们三班倒。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相当紧张情况，我们村出现了顺义区的第一例，是我们村一开出租车接机场拉到顺义，但是这个的哥他是自己做的防护比较好，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出租车38辆全部集中到村委会，就是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每天有我们志愿者回来以后，就是包括他车里车外全部要消一遍，包括现在村的卡口也是这帮老人在守，其实越老年人越负责。他在一盘问，他看见这不是我们村的人，要问一下你哪儿来的，登记一下。 咱们志愿服务队除了疫情防控以外，还做哪些事儿？ 改完燃气以后有减压站，我们村有3个，我们村有2个消防队的，每年在春节的时候都要他去值守，村级消防站都有老兵去坚守，村里边组织防火队演练的时候都由他们去带队。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刘家河村有了这些勇于担当、充满活力的退役老兵，让整个村子都愈发和谐文明。 他能带动一些身边的人，比如家里人、周边的邻居，说这个家里前后比较凌乱，搞一搞，说一说，我把你这东西给你打扫了啊，下次咱们几家就是一块儿这一条胡同，哎，一块儿就扫一下。特别在下雪的时候，你看总是这帮志愿的老兵们，咔咔准把自己的，包括邻居家的这条主路给扫出来。